老婆懂得用，其實好好用。 我會將你呢兩個問題轉俾我太太，我相信佢會回覆你嘅。 約到七號，天造地勞係我太太嘅主意。 有老婆嘅男人戀事不同。 三個老襯堅決唔收身，但係會齊家治國平底鞋。 你講咩啊？ 係總之咩都講啦。 逢星期二晚九點，張錦晴、快必、Henry、男人老狗。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发挥人民超市精神，生活用品格价为你格到最底。 人民超市又有好嘢益大家啦！今个礼拜五、六日，人民超市太古分店举行开放日，由朝早11点到夜晚6点，上嚟仁孚工业大厦7楼人民超市太古分店有大量精选货品等紧你。至大优惠包括三喜水晶晶顶级泰国茉莉香米5公斤，原价49元，开放日只卖35元。仲有中秋节应节食品，嘉伦金月奶黄月饼，开放日优先订购，有75折优惠，一盒8个，只系216元。今个礼拜五、六、日，你都一齐嚟人民超市扫平货啦！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三节嘅浩浩汤汤。咁我哋呢个礼拜嘅讲题咧就系假如我们可以长生不死。咁其实呢个题目咧系确实系曾经被我用过咧喺一篇文章度嘅。咁嗰篇文章咧就系叫做《科幻中的科学》。咁啊，點解我會係用呢個題材呢？我就係話咧，好多時咧喺科幻小說入面咧，好多題材咧係提咗出嚟啦。但係提咗出嚟之後咧，我就覺得非常之可惜。好多時咧，嗰啲作家咧，我就即係廣東人話齋，就叫做捉咗鹿咧，就唔識脱角啊！即係話咧，你未能夠將佢最精華嗰部分咧，就發揮到出嚟嚇。咁就當然咧，頭先我最先引用過嗰個海恩萊恩咧 ，Robert Heinlein 咧，其實咧佢都批評過好多科幻作家嘅。咁佢就話好多時你處理好多題材咧，你真係咧就淨係喺個表面度咁樣嚇，即係徘徊，咁就冇就深入到佢嚇最深即係深層嘅地方咧嚟去發揮佢啊。佢就即係甚至嗰個思維又唔夠清晰，佢係叫 muddle-headed 啊 ，muddle-headedness 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就即係用呢度例子，我就話嗱，其實長生不死 immortality 啊，因為剛才講過啦 ，longevity 就長壽 ，rejuvenation 就回春， 嗯、 啊 ，immortality 就係長生不死啦，係嘛？ 不死身， 不死身啦。咁呢個不死咧，其實科幻小說唔係話未攞過嚟做題材，但係咧真係冇一本咧係好深入嚟去或者好全面咁嚟去探討究竟長生不死所引申出嚟嘅問題嘅。咁我就舉咗個例子咧，其實應該都係70年代嘅嚇。咁啊，當其時我都係讀緊中學。咁嗰陣時咧就香港咧電視就播咗一套就即係外國嘅西方嘅電視劇集，就係叫做 The Immortal 喎，好似。 嗯， 即系吓呢个咁样长生不死嘅人，咁佢原本就改编自一个外国一个作家嘅一本小说嘅，咁但系嗰本小说咧就我就冇睇过啦，所以我就不能够评价啦。但系我相信佢就净系攞咗个小说嘅大前提嘅啫，咁然之后咧就一路拍啦。佢点讲咧？佢就话原来我系男主角，就唔知咩嘅原因咧，就变咗系不死之身。咁但不死之身嘅时期咧，就佢呢个秘密咧就俾一个超级富豪知道咗。咁亦都知道咧，就話原來咧，你要想係即係獲取到呢種咁樣嘅超能力可以不死咧，你就要不斷咧就攞呢個男主角嘅血咧就嚟同自己補充嘅。 哦， 嚇咁樣即係講古唔好博古啊，即係嗰啲血型唔一定啱啦。咁但係總之咧就係話，所以佢就要點咧，就千方百計咧，佢就要捉咗呢個男主角啊，然後困住佢咧，就為自己咧嚟去不斷咁提供呢啲咁樣嘅嚇。即係有特殊嘅血液， 咁男主角咪變咗牧場嘅？ 係啦，冇錯啦，嚇咁佢啲好勁嘅血啦嚇、啊，即係如果大家最近有睇過嗰套《星空奇遇》嘅咩黑域時空咧嚇、啊，我哋呢個葛克隊長咧，好彩臨尾咧已經死緊噶啦，咁梗係大家知佢唔會死啦，就係、是、憑嗰個超人嘅嗰啲血咧， 就係注射入去咧，就救翻佢咁樣樣啦嚇。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啲咁樣嘅所謂科幻嘅電視劇集咧，當時我睇，雖然我好細個十幾歲啫嚇，但係其實我當時嗰個要求已經好高嘅，即係你可以話咧嚇，我大膽啲講句面不紅心不跳咧，其實我啲品味都已經係有翻咁上下，所以我睇見呢啲咁嘅劣質嘅科幻咧，即係我一眼就俾我睇穿曬咧，我就已經不屑好不即係不以為然。點解咧？因為實際上原來佢呢個所謂科幻咧，原來就係每一集咧都係講呢個咁樣嘅超級富豪嚇，奸嘅富豪咧，就係嚟去捉佢。咁佢派出好多啲爪牙啲人啊，咁嚟去捉啦，係嘛？咁於是我啲男主角咧就要逃亡啦，嚇、嚟去逃避佢。咁啊逃避嘅過程入面咧，梗係咧就唔多唔少話會遇到好多女主角啦，係嘛？即係但係嗰啲都唔係真正主角嚟嘅，因為可能幾集之後咁佢又走咗，又第二個女主角。咁啊時不時都有啲唔同嘅女主角俾你睇下咁樣樣啦嚇。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驚險嘅鏡頭啦嚇，有時甚至又差唔多俾佢捉到啊，咁又俾佢逃脫啊，咁但係次次咧又真係千軍一發啦咁樣。咁其实咧就千篇一律。咁你睇完一个礼拜，睇第二个礼拜，睇三个礼，第三个礼拜咧，其实就系全部都系咁嘅剧情。 呢啲其实系似日本嗰啲剧系咁噶嘛？ 咁咪就系咯。 甚至美少女战士都系咁啊，集集都唔同嘅怪人，集集打低佢。 咁咪就咯，其实冇发展嘅个故事就冇发展嘅，亦都冇乜科幻内容喺背后噶，系嘛？咁就叫科幻小说。咁我话即系咁啊，离晒大谱啦吓。好多时咧，我哋写科幻咧，啲人就以为啊，你写科幻一定好有想象力啦。但系其实咧。有啲人甚至話：，我唔鍾意睇埋曬呢啲咁樣嘅，全部都係即係天馬行空嘅嘢咁啊！即係話淨係靠呢個咁嘅想像。但我好多時咁講，佢科幻小說咧，其實大部分嘅科幻小說咧就唔係太多想像，而係咧太少想像，係缺乏想像力啊！例如呢套電視劇集咁樣樣。咁所以我喺本書入面咧，我就即係提出咗幾點啦。嗱，你大家可以去諗下。我有提過，假如我們可以長生不死咧，其實真係咧係引申出有好多問題啦。頭先即係第一個，大家即刻已經諗到。我讲 Highlander 嗰阵时都讲到啦，系嘛？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可以长生不死，其他嘅人都个个系会老会死嘅。咁唔净止你嘅爱人啦，你嘅妻子或者你嘅丈夫啦，仲有你嘅子女，你嘅子女嘅子女，系仲有你嘅最好嘅朋友，系嘛？你熟悉嘅人，全部呢一个咁老一个咁死，咁所以你话你嚟讲系咪真系即系好孤独咧？即係亦都好凄涼添喎，係咪？因為你睇睇住你嘅子女離世，睇住你嘅孫離世，係咪？每一個都係咁凄涼嘅，咁你就要承受曬呢啲苦楚，係咪？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恩賜定係一個詛咒呢？係咪？我哋即係所謂 is it a curse or a blessing， 係咪？咁呢個呢就值得我哋即係去反思啦，亦都好多作品呢其實都反映咗呢種咁樣嘅思想啦，係咪？咁樣呢就我亦都喺度又舉一舉1953年呢克拉克寫咗一本好出名嘅作品，有好多人甚至認為係佢最好嘅作品，叫做童年的終結 Childhood's End。 咁佢就講呢，突然間有一日呢，地球上空呢就各個地方出現呢啲巨大無憑嘅飛碟，就等於天殺嗰套電影呢開場咁啦， Independence Day。 其實 Independence Day 呢，即係嗰個即係編劇導演都講到明呢，當時佢一開場嗰咁嘅景象呢係完全呢係向克拉克呢本小說致敬嘅，1953年。咁但係呢同 Independence Day 唔同嘅呢就係即係啱啱相反嘅。 Independence Day 呢就是最老土嘅劇情，就係啲外星人侵略地球就打到飛起，咁但係到最尾呢就係美國總統親自揸架戰機呢就去打贏，咁真係笑死人啦。Independence Day 但係呢1953年嘅 Charles Sand 呢，佢一大前提就係話佢一嚟到嘅時期呢根本上冇得打，因為外星人嗰啲科技根本就高超到邊有得打㗎啫，真係佢都能夠跨越星際距離， 強弱懸殊， 唔係強弱懸殊根本冇得打。咁但冇得打之後呢，佢仲唔定止呢，就係佢唔係想侵略地球，佢原來呢就係想地球呢就進入一個呢係理性和諧光明美好嘅一個世界，新世界，即係提升我哋嘅文明水平嘅，令人類唔好再自相殘殺啦，咁樣。咁人類冇辦法啦，你被逼咁樣，等於嗰個老師本來你啲細蚊仔喺度喺操場打交咁樣，而家佢嗰個訓導主任嚟，咁你冇得打啦，係咪？好啦，咁人類都係咁樣啦。咁但佢亦都講到呢嗰個外星人呢其實好神秘嘅，一路呢都唔肯露面嘅。咁但係呢就地球呢就係有個代表，就成日都要上個飛碟度呢同佢哋呢會面，但會面得嚟其實睇唔到個樣咁嗰隻。咁但係好似個結局嘅時期卒之佢肯露面啦，咁露面出嚟呢又有一個好驚訝嘅地方，不過我又唔講啦，留返自己睇下。咁但係呢其實入面有講到呢 去代表人類嗰個咧就係聯合國秘書長嚟嘅。 嗯。 啊，咁當然啦，克拉克當時都好理想主義啦。1953年唔好忘記咧，其實聯合國成立咗唔係好耐啫嘛。1953年，咁佢覺得自然其然，梗係聯合國秘書長代表人類啦，咁就去啦。咁但係咧就係講外，原來呢啲外星人咧嘅平均壽命咧係長過人類好多嘅。 嗯。 咁佢呢一個負責同人類聯絡嘅人嚟講咧，就來來去都係嗰個啫。但係代表人類嗰個咧。就一個聯合國秘書長，咁跟住又退休啦，又老啦，又死啦，咁啊第二個秘書長，第三位秘書長，咁啊講即係講緊未來唔知一二百年嘅，咁就已經好多個聯合國秘書長咧都已經死咗啦。咁佢其中有一幕咧就係、嗰個外星人唔知露面啦，後屘同最新嗰個聯合國秘書長講嘅時期咧，佢都喺度即係喺慨嘆咧，佢話其實咧我都好對人類咧已經好有感情，咁但係咧我就係睇住你哋一個一個咁樣咧。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一個一個咁老，一個一個咁死，然後第二個嚟又係咁老又咁死。 即係好似我哋養狸貓狗嘅。 係啦，哎，你講得一啲都冇錯 ，Cherry。 係啊，咁佢十幾歲一定會。 佢就係用咗呢個比喻啊！你真係好嘢啊 ，Cherry。佢就係用咗佢，即係話呢個外星人咧，佢叫做 Overlord 啦、即係嗰個咩上主噶嘛。呢、這個 Overlord 咧，佢就話佢話其實咧，我哋睇見你哋人類咧，即係因為你哋咁短命啊，嚇，即係相對嘅啫，其實佢長命啊嘛。咁佢話咧，所以我睇住你一個一個咁樣死咧，其實。我话你哋就等于你哋啲人咧，即系养宠物一样，系嘛？你好爱锡嗰只猫，好爱锡嗰只狗，但你冇办法，佢都系最多系十几年命，系嘛？咁最后都要死，送完一只又一只咁样样，其实系好伤感，好伤感嘅，系嘛？咁所以咧就呢个第一个长生不死引出嘅问题啦。咁当然咧，第二个问题咧，即系其实好多好 practical 嘅问题噶吓。譬如一个就系话你啲人系长生不死，咁你我地球嘅资源。就有限嘅。好啦，我問你啦，咁即係換句話講，我哋仲要唔要仔女呀？ 唔要 囉。冇可能要囉，係咪呀？即係就算你要都係要到一個地步，你最後就要所謂斬攬㗎啦。係咪呀？因為你一路有仔女嘅時期，咁你冇可能足夠資源㗎嘛。好啦，咁即係話呢，原來長生不死帶嚟嘅問題呢，就係、人類呢就係、嗰個數目就會固定落嚟。 定係你呢唔死你就唔需要資源呢？ 唔係，咁我哋長生不死係冇呢個大前提㗎，唔係即係神仙喎、神仙唔使食嘢。 長生不死係長壽定係真係不死先？即係 我當佢係 不 死，我當佢係不死。唔係，長生不死同唔食嘢都唔死兩回事嚟㗎。長生不死即係我你唔係話變咗神仙咁解啊嘛。 明白。 即係話只不過咧，你嘅壽命 係 好長。 咪就係咯，咪就係超長壽，即係冇。 超長壽。 係個壽命係 infinity 咁解啫。 即係只要 死 嘅，會死嘅。即係我咧，其實我假設就係話，即係我呢個。唔係講即係哈利波特啊嗰啲咁樣嘅故仔啦，我係即係講科學上啊，科學上咧，即係話你一樣，唔係遊戲人間三百年喎，唔係話即係幾十層樓跳落嚟都唔死啊，俾隻車又唔死喎，其實你係會死嘅喎，你可能咧一個 小心係會死 嘅，你唔小心困親跌落嚟撞崩個頭都會死嘅，其實你係可以因為意外而死嘅，咁、但係咧，只不過咧，你係因為我哋又克服曬所有嘅，即係我哋醫療好勁啦，又世界上冇曬疾病啦，咁我哋嘅身體又 keep 得好好啊，咁樣，所以咧，即係如果冇意外咧，我哋係可以長生不死。 有另一個假設就係我哋，例如科技進步到我哋可以儲住冇好多個自己嘅複製，咁我有咩事我移植個腦入去，咁我基本上都係不死嘅。 都可以咁講，亦都咁嘅假設啦。有啲人甚至而家話我哋可唔可以 upload 落個電腦度係嘛，將我哋嘅思想 download 翻落嚟個艇咁樣樣啦嚇。 iPhone 咁。 係啦，嗱咁但係咧，我哋咧就唔探討呢個實際上背後的機制啊，個 mechanism 先啦。就總之我哋話，譬如如果人類係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係正常嘅長生不死，我哋係要食嘢要飲嘢咁樣，咁我哋有資源嘅。咁所以咧頭先嗰個引申咧就話，如果係咁樣嘅長生不死咧，就即係話我哋咧就一定去某個地步咧就唔能夠再生育，唔能夠再繁殖。 更加恐怖啊！ 咁樣其實真係係啦，冇錯。你諗下呢一個咁樣嘅引申咧，這個 implication 咧係好可怕嘅。即係話人類咧以後咧，就算你話我哋去到個個咧能夠定到20歲、30歲就定咗喺度嚇，真係可以我哋嘅科技咁樣。但係即係話咧，我哋以後睇唔到咧啱啱出世嘅 BB， 牙牙學語嘅。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啱學行嘅幾歲嘅，所以小朋友個歡笑少年，我哋完全冇， 即係呢個 以後再睇唔到 小朋友 冇曬小朋友啦，冇曬少年啦，係咪啊？如果你能夠有技術，你亦都冇曬老年人啦。譬如個個都定咗喺30歲嘅，就永遠30歲啦，係咪啊？咁你可以話咧，其實整個世界嚟講咧，就會係乏味咗好多。 咁都勁悶喎，真係 直情好悶啊，係咪？你亦都唔會再有做父母嗰種歡樂。 你唔会有嗰种天伦之乐啦、啊、你唔会有呢个养儿育女啊，睇住佢长大啊，嗰种内心嘅喜悦啦，少咗一大橛咯，系嘛？嗱，咁大家有冇谂过，原来长生不死咧，就有呢一个引申出嚟嘅结论咧？好啦，再另外一个出嚟啦，就系话，如果你咁样长生不死法，咁、你所有嘅机构，无论由呢个政府最高嘅领导啊、当权啊，或者大公司、大企业入面嘅职位啊，咁样样，咁我坐咗落去。咁我就永遠唔使走㗎啦。咁下面嗰啲點上嚟呀？咁我問你啦。 殺咗你。 咁你咪即係永遠永遠下面嗰啲咪做幾做唔出。而家我哋已經出現啦，實際上就係老齡化嘛。老齡化呢好多人都已經講啦，同埋仲有唔定止啲，譬如歐債危機呀、08金融海嘯呀、歐債危機呀，而家好多地方經濟唔掂呀，所以佢俾唔到退休金呀，所以就希望你做耐啲，就係納多幾年税就遲啲攞退休金。所以呢而家歐洲呢由60變65、67、67，而家講緊69。是嗎？就是想延遲那個退休嘛，但是於是很多人提出問題了，嘩 ,69 才退休，那下面那些20多歲那些、以前可能30歲他醒目的呢都已經做到很高層了，現在40歲都還是做緊啲很 junior 的。咁你咪係完全係打擊同埋挫折呢啲人嘅。 同埋條數一樣咋嘛，你係嗰層老年人納多啲税咋嘛。後生仔你可能搵唔到嘢做失業你都要救仔佢㗎嘛。 係呀，咁咪死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呢你長生不死或者即係就算就老齡化都好啦，或者我哋嘅大幅提升我哋嘅年紀呢已經出現呢個問題呢，就係嗰個社會嘅流動性同埋年輕人嘅晉升機會就好成問題啦。係咪嗱咁呢個。另一個呢當然又返到個問題啦，就話我唔係嘅。或者我哋而家大家 agree 啦，總之我哋70歲就退休啦，咁樣係咪？即係雖然我哋長生不死，嘩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喎、 咁退完休之後咩好啊？ 冇錯啦，佢可能係長生不死嘛，佢幾百歲㗎嘛，咁你而家叫佢70歲就退休，咁你以後嗰啲日子點過呢？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啦，咩叫退休啊？退休就係即係我唔使做，但係個政府養喎、即係如果你咁嘅時期嗰啲退休金，咁你點樣嚟去支付退休金呢？ 我會有另一種玩法嘅，70歲就逼佢一定要轉行囉，跟住由低做起重新再嚟過囉、 非常之好啦，呢、這個真係可以寫科幻小說啦，證明Cherry 可以寫科幻小說啦。冇錯啊，其實科幻小說作家呢你就係要激活你呢個小宇宙，就係、嚟去咁樣 explore， 即係嚟去探討呢，去引申喔、原來長生不死唔係話好似嗰套電視劇就咁簡單，係咁樣嚟去逃亡逃亡。其實佢引申出嚟好多係社會嘅問題㗎嘛、人倫之間嘅問題㗎嘛，係咪呀？咁所以呢當然啦，如果講到人倫呢又有一個問題啦。咁你即係換句話講，頭先都講過啦，冇曬呢啲咁樣嘅即係親戚啦，係咪即係永遠啦。咁就返到頭先另一個問題啦，頭先我即係半講笑嘅，咁我結咗婚是吧，咁譬如我係即係有500歲命嘅，咁我係咪兩公婆係咪可以長生厮守500年 咁又有啲新玩法啦，簽contract啦，即係50年一定要重新再一定要離婚啦，你如果係一定要 renew 啦。係大家即係正所謂 no hard feeling 係咪，即係總之50年我哋就 renew 㗎啦，咁樣。 renew 啦，你唔 renew 都得㗎。 係呀，冇錯啦。嗱咁其實呢個又係個長生不息，原來又引申出呢啲咁嘅問題喎，係咪婚姻嘅問題啦。即係啲後生啲嘅晉升嘅問題啦。同埋退休金邊度嚟啦嗰個問題啦，即係你嗰啲咁樣嘅邊個嚟去養呢啲退休人士呢，咁退休人士咁長嘅退休時間咁點打法呢，有呢個問題啦。但仲有一個問題呢，其實頭先 Cherry 都帶出咗嘅、就係嗰個 hea 嗰個問題。係 一定會 hea。 點解 hea 呢，就係、話呢其實真係㗎喎，我哋成日都話嘛，呢、這個明日復明日就明日何其多嘛，但係個問題呢其實人壽就有限嘛、所以呢其實我哋就話呢一定呢就係要今天的事就今天做，係咪你留返明日嘅時期呢，你一路咁樣褪呢，你於是永遠做唔到，同埋你點知你有幾多個明天呢，係咪正所謂呢花開就堪折直須折，就莫待無花空折枝啦，係咪，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即係愛惜光陰就咁解啦。好啦，如果但係當所有人都係長生不死嘅時期，你前面嘅光陰係無盡嘅時期，其實即刻喺心理上啊，即係 psychologically， 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負面影響嘅。負面影響就係話，切，我今日唔做，聽日都可以做啦；我聽日唔做，後日都可以做啦；後日唔做，大後日做都得啦。我下一個100年唔做，我第二個100年先做，都唔遲啊！ 唔係，即係而家啲人成日講話，誒趁後生學多啲嘢，咁你到時永遠咁後生嘅時候，你唔使趁後生學多啲嘢嘅喎。 係啦， 可以誒過多十年先啦咁。 冇錯啦，咁所以嘅問題咧，其實咧好有趣，嗱，呢個真係一個吊詭嚟嘅，真係好諷刺，就話我哋成日話要愛惜光陰啊嘛，咁好明顯就話當你有無盡嘅光陰嘅時期，你就唔會愛惜，甚至你會糟蹋，係嘛？咁於是咧，你就會生活得好撇，嚇、你唔會有嗰個動力。就話哎呀我一定要喺呢個有限嘅時間入面呢，比如我要做咗呢樣嘢先啊，好似係 Cherry 咁，我要即係環遊世界先。 即係例如我有個十年計劃，我十年之內我要做到咩位嘅。 係啦，冇錯。咁但係問題原來你未來有200年、300年、500年咁樣嘅時期係冇所謂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咁所以其實對人啊，即係嗰個嘅你話嗰個上進心啊，嗰、那個積極性嚟講呢，係一個好大打擊喎。系嘛？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其實亦都係要諗嘅，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嚟講咧，大家可以留意嘅就係話，我哋中國有啲人好豪氣添咧，一個説話啦。雖然我細個嘅時期咧，就即係好唔理解嘅，但係而家我開始理解啦，因為我夠老啊嘛，就係話18年後有一條好漢咁樣。嗱，點解？因為我以前嚟講咧，18年對我嚟講係 eternity 啦，即係即係永恆啦，係嘛？但係而家我咁嘅時期，我隨時可以想像到一個18年、兩個18年啦。咁你真係睇到嚟講咧，譬如我話而家嗰啲選出嚟嗰啲香港小姐咧，我大學畢業嗰陣時嗰啲未出世啦，係咪啊？係嘛？咁所以你其實覺得18年即係後係一條好漢，係完全可以理解嘅一個係喎，係一種客觀事實嚟喎。雖然係一種好豪氣講法，即係話喺我而家嚟講嚇，即係熱血聖子，我拋頭顱。灑熱血啊！即係總之，我而家為咗我咩事嘅時期咧，我情願犧牲我自己，唔緊要啦。我18年後一條好漢，咁當然呢個就唔係，即係我唔敢肯定佢係咪信呢個佛家嘅輪迴轉世啊。 我成日都覺得呢個係輪迴 嘅。咁而且講真咧，佢輪迴轉世咧，講真，你都飲過嗰啲咩孟婆湯定咩話？咁你都唔記得前世，你呢個好漢係另一個人嚟㗎啦。咁我好細個，其實我都明白曬呢樣嘢㗎啦。 其實佢有啲係作由頭再嚟過嘅感覺。 係啦，其實對佢一種豪氣嘅啫嘛。其實佢係唔講邏輯嘅，佢唔講情理嘅。 即係冇所謂啦，總之有。有代過嚟過咗18年後，就有翻今日， 又有翻，係啦，咁樣樣啦，係嘛？咁但係大家諗下咯，當大家可以長生不死嘅時期，嗱，因為人咧始終都會死啊嘛，嚇，即係人生自古誰無死，所以就留取丹心照汗青啦，係嘛？文天祥咁講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佢就會有一種咁樣嘅犧牲嘅精神、奉獻嘅精神，嚇，咁佢亦都咧可能為咗一啲即係正義嘅嘢咧，佢可以犧牲自己性命啊咁樣，或者咧，亦都有啲人唔一定嘅，佢可能係為咗哇。我就係去不枉此生，所以咧我要去爬喜馬拉雅山，哇！我係要去潛到最深嘅海底，係嘛？我係要做呢樣最驚險嘅嘢啊，即係有危險嘅嘢咁去做啦，係嘛？咁所以人先有一種咁嘅冒險精神啊嘛！你諗下，如果人可以長生不死，但係咧你意外係可以死喎，頭先我講過喎，係咪啊？即係你冚崩個頭都可以死喎。 即係代價太大啦。 咁於是對你嚟講，你嘅代價係咪大到即係 infinity 啊？即係無限嘅代價。因為以前嚟講，我最多咪70歲、80歲嚇、我而家30歲，我死咗，我咪最多冇咗後尾嗰50年咯，係咪？我最多冇咗後面50年。但係如果我而家嚟講，我30歲死咗，我冇咗以後係可能係無盡咁多年，咁我嗰個代價咪好大啊？咁所以換句話講。即係呢個世界仲有冇人肯冒險啊？係咪啊？仲有冇人肯即係為咗有啲事業嚟去犧牲啊？嚇、啊！即係可能真係會大打折扣喎、啊，啱唔啱啊？所以即係我即係總嘅嚟講，個人嘅質素直情就會跌曬。嗱、第一佢又唔會珍惜光陰，又係 hea。第二咧，佢就會膽小如鼠。系咪啊？一个怕死啊嘛，正所谓，因为你咁你完全系长生不死嘅，咁你咪会即系贪生怕死都好厉害咯。咁、你就咩都唔肯去冒险，咩都唔肯去试，咁你话呢个影响几大咧？好啦，仲有另一个咧引申咧，就系话啦，你一个人就算你几叻吓，你又好有天分啊，天才啊，无论你系一个作家吓，亦或一个音乐家、一个雕刻家，咩都好吓。但係個問題呢，你叻極呢，你其實每一個人有自己嗰個風格㗎嘛。咁你個風格呢，你就算係點樣創新得落去，你都係喺個風格之內創新啫，係咪？咁而家講真，喺藝術上嚟講，我哋最真實嘅亦都係嗰個風格啦，係咪？即係你一個雕刻家又好，畫家又好，係咪？音樂家又好，就話原來佢有呢個風格。貝多芬有貝多芬嘅風格，係咪？呢個柴可夫斯基有柴可夫斯基嘅風格咁樣嘛。但係你諗下啦，而家嚟講，我哋呢 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即是呢个人才啊代照一浪，长江就后浪推前浪嘛，世界就新人换旧人。咁所以无论你叻到乜嘢都好啊，爱因斯坦又好，毕加索又好，咩都好呢，咁你嗰段时间辉煌贡献咗啦，咁你死咗，但系第二啲人出嚟，但系啲人出嚟嘅时期呢，如果嗰啲人系有才华嘅话呢，佢会有新嘅创造，但系佢呢啲创造佢要超越前人㗎嘛，系咪要建立自己嘅风格啊，佢咪要不断尝试啊，咁人类嗰个文化先至多姿多彩嘛。但系你谂下，如果将来嘅人类是一族呢，是 immortals， 就算我唔理你几多十亿一百亿都好，但是呢原来你来去都是呢班人嘅， 都是那种冒险冇咗囉， 是啊， 精神 同埋你那种嘅创新思维啊，你嘅创新思维其实是冇咗啦， 你唔冒险其实冇创新。 我即係咁举个例子啊，我哋都知道啦，如果我哋中意哲学我知道，其实呢、這个维根斯坦已经叫最出名㗎啦，维根斯坦呢，因为佢前半生后半生呢，其实佢系两套唔同嘅哲学，而且佢后面嗰套哲学呢就推返自己嗰套哲学嘅。咁呢个应该好罕有好罕有㗎啦，但系大部分嘅嚟讲呢，其实佢嘅思想虽然都应该系不断嚟去演变啦，但系来来去去呢都系一套思想嚟㗎嘛。我成日都讲啊，譬如你话呢、這个莫扎特咁样，哇，净系一个即系天才嘅神童啦，咁佢嗰啲哇，即系诗如泉涌啦，个音乐哇写得几多啊咁样。但好明显，你而家嚟讲，你一听莫扎特嘅音乐，其实大部分人即系真系好熟古典嗰啲啦，其实你听已经差唔多认得啊，呢啲就系莫扎特嘅音乐啦，系嘛？好啦，如果我俾啲马勒嘅音乐你听，好明显，莫扎特时代有冇可能想做到马勒嘅音乐系点样嘅？根本你完全想象唔到，系完全另外两回事嚟嘅吓。 咁、又有啲作家佢前后期作品有啲分别嘅， 系啊，但系我意思就系话分别极啊。都唔可能等於另一個人嗰種嘅分別。 我覺得個精髓在於佢成咗名，佢成熟咗啦，真係成咗名啦。其實佢係要打破自己原本固有嗰套係難嘅咯， 好難嘅，真係好難。 例如一個畫家，其實佢死咗之後先出名，另一回事啦。但係如果佢生再生嘅時候已經出咗名啦，佢夠唔夠膽去做另一種風格，未必受歡迎嘅。 真係㗎，你諗下， 就有個難度咯。 譬如你米蓋安哲羅 （Michelangelo）。哇，嗰啲畫啦，係咪幾犀利嘅雕刻。你米高安哲羅有冇可能佢個風格演變到咁上下時可以畫出呢個梵高嘅畫，或者畫出畢加索嘅畫？ 唔係，咁又好難。 你根本係想像唔到，完全想像唔到，我覺得係難於登天。 唔係，咁有少數例如畢加索呢啲，佢又真係變得好緊要嘅風格。 都係啫，係前後嘅作品。但係始終嚟講呢，真係你好難想像，真係一個 Michelangelo 佢會整整下會變咗呢個梵高，然後整整下會變咗畢加索。你甚至即係話我成日舉一個譬如貝多芬咁樣嚇，貝多芬嗱，你雖然已經佢係一個浪漫時期嚇、啊，哇！即係個巨人啦嚇、啊，惡性啦嚇，咁佢嘅想像力亦都係驚人㗎啦嚇，即係個創作力啊好豐富啦。咁佢寫嘢嘅時期基本上已經係冇任何掣肘㗎啦，係嘛？即係佢擺脱咗以前嗰啲咁樣嘅中世紀嘅宗教音樂啊、巴洛克啊、宮廷音樂啊，咁而家係追求呢個個性解放啊、浪漫啊咁樣樣，係佢中意寫乜都得嘅。總之係嗰扎音符咯，佢點樣寫得？但係佢寫極，雖然佢五十幾歲過身，但係你可以想像佢一百歲、二百歲、三百歲。但係佢真係咪真係可以作到呢個德布西嗰啲印象派啊？佢作係咪真係可以作到肖斯塔科維奇、Shostakovich 嗰啲交響曲呢？我非常之懷疑。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人類正正就係要一代一代一代咁樣。 但 系 呢个 有推陈出身啊嘛， 但系呢个又唔全权否定嘅，即系可能佢互相影响之下，如果假设贝多芬真系有咁长命，佢又遇到啲印象派嘅人，可能又 inspire 到佢。 No， 但系嗰个唔系个印象派嘅人点嚟先？ 因为撞下就有样 唔系，因为你来来去都系嗰班人啊嘛，我都话，譬如你一百亿。就係嗰一百億㗎喇嘛，永遠都係嗰一百億人㗎喇嘛。 咪雖然人係唔同，但係藝術傳 人係同啊，正正就係都係嗰班人啊。 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啦，雖然人係唔同，但係個藝術係一直都係咁傳承落嚟㗎嘛。即係貝多芬都有貝多芬嘅老師㗎嘛，即係莫扎特都有莫扎特嘅老師㗎嘛，即係傳承落嚟。但係佢都有個變化，就係因為佢有啲人去創新。但係例如如果都係同一批人嘅。我覺得佢肯唔肯去創新呢、這個就係個重點。係 啦，冇錯啦。咁所以嚟講呢，即係我喺嗰邊文章入面呢，科幻中的科學呢，我就用咗呢、這個假如我哋可以長生不老、啊、究竟其實呢係作為一個科幻創作呢，你可以有啲咩故事寫出嚟呢？其實我覺得而家嚟講好多咁樣嘅作品呢，根本就啱啱喺個表面度係咁樣畫下畫下，我哋叫 scratching the surface 嘅啫，係咪？咁所以呢，其實但係返到呢個長生不老呢，原來 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啊呢樣梗係好嘢啦咁樣樣係嘛？嗱，但係咧我哋原來一分析落嚟咧， 都有好多問題， 都有好多問題嘅嚇、啊。好啦，咁啊，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嘅今日嘅分享咧就到此為止啦。咁下禮拜我哋又講另一個完全唔同嘅話題㗎啦。好啦，再見。